这个病房一个人都没有，而且感觉很久没人用了。哎，你看，那花都快变成干花了。 白毅扶着安宗走到房间的窗口，他小心翼翼地撩开了窗帘。屋外黑压压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静得可怕，没有一丁点动静，就连树叶都没有摇过。突然门口响起了争吵声，白毅拽着他慌张地躲在门后的角落里。他们前脚刚蹲下，后脚就有人推门而入。进来的是一男一女，女的穿着白大褂，男的穿的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毛衣和卡其裤，两个人都非常激动。女人慌张地挥舞着双手，男人想要拉都拉不住。最后女人哭喊着冲向那个男人，男人一个没有防备，伸手就推了一把女人，女人直接摔在了一张床的铁脚上，顿时头破血流。她惊恐地捂着脑袋，随后颤抖地看着从头上擦下来的血。一瞬间她的眼神就变了，变得十分崩溃涣散。她怒目指着那个男人喊道， 我要去告发你。 男人听到这话突然脸色大变，杀心一起，就转身抄起那个花瓶猛砸女人的脑袋。那女人竟被活活地砸死在了病床边，顿时白色的床单上到处都是红色的血迹，当中还掺杂着枯黄的红色康乃馨。男人傻傻地看着已经咽气的女人，过了好久他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他抱着头蹲在地上，然后颤抖着去试探那个女人是否还有气。当他摸着她脖子的时候，手像触电一样的缩了回来。他站起身，来回的在病房里踱步，最后打定主意，迅速的把女人抬到一张床上，然后用床单盖住，就推着床离开了房间。推床的声音显得十分刺耳，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康乃馨味道。突然安宗意识到这推床的声音和前面的咕噜声十分相似，还有那种香味儿。对了，他妈妈当初有一瓶康乃馨香味的香水，他出门经常喷。难道不是接受婆，而是……安宗脑子里已经有些混乱了。当声音彻底消失之后，白毅拉着他从角落里钻出来，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和疑问。最后还是白毅反应过来，他拍拍安宗的肩膀，然后慢慢地推开大门，架着他走出去。当他们出门再看的时候，顿时都傻眼了，他们又回到了之前进去的男厕所，地上还放着白毅替他拔掉的盐水瓶和管子，管子还在那里往外滴水。白毅捡起地上的盐水瓶，看着四周，他嘴里嘀咕着什么，然后侧身扶着安宗说， 走吧，先出去看看再说。 这次他们走得都很急促，安宗甚至忘记了脚上的伤口，生怕又回到那个20年前的医院。通道恢复了白色的墙壁，四周的灯光是那种刺眼的白光，没有了那种老式的宣传海报。很快他们看到那个还在看小说的小护士，心里终于稳定下来，他们算是回来了。此时安宗早就忘记了疼痛，倒是护士看到他们吃了一惊，他马上放下手中的小说，跑过来喊道， 哎，安宗，你不要腿了，这么走路。还有白毅，你的伤也没好呢。哎，你怎么自己把点滴拔了？你们两个还真是胡闹。 说完立马就和白毅两个人架着安宗回到病房。在路过妇产病房的时候，眼角划过门口，黑暗中好像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周围又弥漫着带有血气的康乃馨香味。安宗暗自骂了一句，马上把头转回去，心里像是浸在凉水里一样。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太熟悉了，当他躺在床上，护士帮他再把点滴扎上。他看了看白毅，转头问道， 护士小姐，你们对面那个妇产科是不是20年前也有？ 护士安放好盐水瓶后转头看了看他们，然后回答道， 嗯， 不知道啊，我是刚刚来这里的，不太清楚。不过， 白毅白了他一眼，最后好像认栽了一样，叹着气说：“ 不过什么？” 护士貌似蛮喜欢白毅的，至少安宗个人感觉，像白毅这样的外貌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标准大帅哥。不过，如果你的欣赏能力和邓婵玉一个水准的话，那么就当他什么话也没说。小护士神秘地说道：“ 几年前返修的时候，在墙壁里发现了一具女性骷髅。” 那么说，这里过去发生过凶杀案？ 护士好似很喜欢和他们讨论这个，他干脆坐了下来，和他们说道：“ 哎，不知道啊，因为也不一定是这里发生的，也可能是杀完后埋在这里的。很多侦探小说里都说过，第一犯罪现场和发现尸体的现场并不是一个地方。逻辑上来说，没人会把尸体丢在原地。哎呀，总之，自从这里挖出了骷髅后，医院总是会有些奇怪的地方。还有就是，流行起来死亡病床这个说法。” 安宗看着白毅，他眼里也闪着光，他们知道这事儿算是联系上了。安宗舔着嘴巴想要再问的时候，白毅插嘴道：“ 死亡病床这不是谣言吗？难道你们医院内部也相信？” 安宗听出白毅是想要激那女护士想得更深点，故意那么问道。果然女孩子说道：“ 信啊，当然信了，还真别说，我们都觉得怪异，而且有时候经常会听见有人念儿歌。其实吧，你说医院这种事儿挺多的，但是主任说这种事儿啊都是其他医院故意搞出来的，想要败坏我们医院的名声，所以我们都不能谈论这件事，也不能告诉其他病人，否则就可能被开除。” 安宗心里有些发毛，别人的命那么不值钱，但是再想想也是啊，毕竟无法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，你那样说了，别人问那鬼在哪里呀，想必任何人都无法回答清楚，还不如当作不知道，比惹麻烦来的省事儿。小护士又说了一些关于医院的奇异怪谈，到了后半夜终于也熬不住打哈欠，于是起身便离开了。走的最后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回头对着他们说：“ 哎，对了，你们两个刚刚从厕所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身后还有其他人啊？” 安宗和白毅对看一眼，然后茫然地摇着头。小护士撅了下嘴，然后纳闷地说：“ 那太奇怪了，因为我看到在你们身后好像还跟着一个人，我以为也是上厕所的病人。” 说完就走出了走廊。安宗和白毅都很清楚，他们身后根本不可能出现人。男厕所在走廊最尽头，他们是从那里出来的，而且又非常肯定厕所里没有第三个人在。除非他是从墙壁中钻出来，要么就是凭空出现的。但是无论是哪种，都已经超出了逻辑范围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安宗看着白色的被子，脑子回想着那怪异的两个人。 估计几年前发现的骸骨就是那个女人的，那么杀死她的医生难道还在这个医院里，或者说早就被抓住了？而这件事情与那个死亡病床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啊？就因为那个女人死在那张床上？ 白毅也一直沉浸在沉默之中，他突然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 难道是回魂术？这年头诡异的事儿，还真的不比过去少。”“ 什么是回魂术？” 安宗听得莫名其妙，问道。白毅摘下眼镜，扭了扭脖子，倒头就睡觉。“ 说了你也不明白，放心，这事儿不深入就没危险，早点养好了，离开这鬼地方就是了。” 他躺下去片刻，又说了一句：“ 你也早点睡觉吧，明天还得做检查呢。”